各位朋友，恐怕大家對我已經陌生了。我自我介紹一下，多謝多謝多謝， 唔使介紹啦，個個知道你係楊達。 我啊叫楊達， 係啊， 過去一個相聲演員。 我啊轉咗行啦，我電話局嘅，我叫名叫菊花園。 今日屋企啱啱裝咗個電話啦。 係啊，佢個電話係我負責裝到佢家。 係，我非常感謝你同埋感謝電話公司。 使乜客氣啊？不過咁樣喎，但係我哋電話公司開晚會請你出翻個節目助興下得唔得？ 哎呀，我又咩事？哇，咁易唔知咁易， 係咪啊？ 哎，仲易過冇牙佬食豆腐啊！真係，只要你一開句聲，我保證同你搞掂。 係咪啊？多謝曬，多謝曬。 唔使多謝，反正我依家寫緊一個金錢版書章。 金錢版即係揸住兩塊板打打下嗰啲係嘛？ 係。 喂，我嚟聽下啦。 喂，順口溜嚟嘅啫， 係嘛？叫做咩名字？ 叫做讚電話。 我讚電話啊！我嚟聽啊， 好嘛？ 好。 嗱，多提意見啊！ 唔好客氣，唔好客氣。 話説呢一日正係我休息，電話局架谷師傅真係夠細積極，佢為我裝電話呢就係全心兼全力。依家屋企有個電話，我做起事嚟的確就係夠細招啊！即我一個電話搞掂曬嘅啦，唔使下下去打的。 係係，好嘢好嘢，真係好嘢。 都未唱完喎， 好 嘢 好嘢好嘢，全部都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咁啊，幾好喎！係啊，嗱咁樣啦，我咧就有啲事，我先走先啦。 咁快 就唔阻你啦，好嘛？ 我仲想飲茶， 得閒先再探我哋好唔好？ 係好好，係 咁先好嘛，係咁先啊，好，係咁。 哎呀，慢慢啊。 係。 哎，今日屋企裝咗個電話，零舍唔同嘅。嗱，好似我二樓嗰個張太啊，舊年都裝電話啦，巴閉啊！咧，我三樓我同埋四樓嗰個周 Sir 啊、譚 Sir 啊，佢哋準備裝，今日輪到我裝，幾抵，非常方便。哎，差唔多夠鐘，準備上班啦。 開門。开门， 边位啊？ 楼上曾大婶啊！ 哦，哎呀，曾大婶，哎呀，唔错档啊！ 哎呀，想借个电话打下啫嘛。 呀，咁快借电话噶啦？ 哦，乜你又唔肯借？ 唔系唔肯借，有乜所谓啫？打电话啫嘛，系嘛？ 你真系好人啊！ 点啊？ 你啊唔似张太啊？ 张太点啊？ 二楼个张太硬系唔肯借。 点解唔肯借啊？ 佢话怕会出人命啊，负唔起责任。 打个电话都会出人命 嘅。系啊，佢话个电话会漏电。 你聽噏啦，電話點漏電？ 仲話專門電你啲百葉婆添嘅。你個電話唔會漏電啊嘛？ 唔會漏電，放心打啦，咁肯借俾你啫，咁啊嘛。 真係，唔該曬，唔該曬。 不過咁樣喎，大嫂。做啊，快啲嚇。 得啦，好快脆啊，最多唔超過半個鐘頭。 半個鐘頭仲話快喎，真係。嗯。 喂，你係唔係大西洋賓館咧？係啊，我揾到玉珠哦。是我外甥女嚟，今年系21岁，身高1.6米，咩结婚系咩我对象，系顺德人嚟嘅。 喂喂喂喂，喂喂大婶啊，你唔系填表系嘛？你讲得咁清楚嘅， 讲清楚人家容易揾。喂喂喂，哦，你问佢响你哋宾馆边个部门做嘢啊？佢系响埋喊孙嗰个部门咯。 可能系餐厅啊？ 咩话？哦，你哋賓館冇賣喊書個部門啊？佢唔係響你賓館賣喊書。 咁喺邊度賣咧？ 響你賓館大門口斜對面左手邊個巷口擺檔賣喊書啦。 擺街邊㗎咁樣啊？喂，同你乜關係啊？咁樣 係冇關係，不過麻煩你 L 玉珠嚟聽下電話得唔得？ 喐 咩？你哋唔得閒啊？哎呀，通知啊，你可學雷鋒好唔好？啊！個檔口離你哋賓館度好近嘅，阿玉珠又逢子唔會走開啊！除非嗰啲聖監大隊咧，佢係走唔住嘅啫。 哎呀，原來冇牌就攤反。 喂喂 啊 喂， 點啊？ 我突然間冇聲咧喂。 唔係冇聲，人哋早就收線啦。 你乜嘢服務態度？一啲人情味都冇。 哎呀， 算啦。 嗯， 等陣間再嚟打過。 仲嚟打過啊？ 你唔知啊？ 嗯， 阿姨婆啊啱病好就冇乜胃口。 哦。 咁啊 ，L 玉珠攞啲喊酸翻嚟，俾佢開下胃。 嗯。 食多幾碗飯咁咪好咯。 咁啊，睇嚟啊，大嬸都幾好人嘅喎。咁 阿姨婆孤寡老人啊，大家都要關心佢啊嘛。 哎，對對對，關心孤寡老人，大家都應該咁樣。嗱，咁啊，你唔好再嚟啦。 咁點啊？ 我趕住上班，橫早我上班嘅時候咧，我咧就喺鋪頭買啲或者華梅啊、橄欖啊咁樣嚇鹹酸啊咁翻翻嚟。 咁啊麻煩你咯喎！ 唔係唔使麻煩，我翻個餐字送佢俾佢。 嗱，咁我主意你啦。 係咁啦，你放心啦， 你搞掂佢啦， 我搞掂佢。 係咁啦嚇，係咁啦， 媽媽 啊！誒，開門，開門。 哎咦大嫂啊又漏咗乜嘢啊 唔係漏嘢啱先啊唔記得同你講拜拜拜拜 哎拜拜真係睇唔出大嫂幾廿歲人都共我咁生鬼嘅幾乎行到落地下仲走返上嚟㗎拜拜學講英文哎咁就死唔死啦无啦啦搞咗咁耐， 开门，开门， 入边位啊？ 阿罗英啊，开门啦！ 哦，哎呀，阿罗英啊，周伯啊，真系 咯系咯， 呀，咁坐档啦， 想借个电话打下啦。 入，入到你借电话，喂，周伯啊，嗱，你啊住喺我地下， 啊， 走上我六楼借嘅电话， 系， 咁高咧真系难为你爬喎。 哦，要冲壶靓茶，得咯，唔使咁靓啦。求其有鐵觀音就得咯，唔使客氣啊！ 我都唔記少話沖靚茶咧，真係睇嚟周伯隻耳啊，有啲撞聾嘅。 冇鐵觀音有烏龍，烏龍都好咯，冇問題。 唉，咩烏龍啊？嗱，老實話啦，我話你隻耳啊，有啲唔掂啊。 乜你個電話又漏電啊？ 電話點會漏電？ 乜唔會啊？二樓個張太嘅電話都漏電咯。 你聽佢噏啦，佢唔肯借俾你。 佢唔肯借就話你肯借，你個電話唔會漏電。 梗係唔會漏電啦。話咁你打啦。 誒係咁， 執啊！ 誒誒， 嗱拍檔咧。 得啦， 嚟喂。 係啦，好快脆啊！得啦得啦，我會啦。 喂 喂喂 喂喂喂喂，執啊執啊！我個新電話嚟嘅，唔使吹。你個喇叭咩？真係吹咩？ 唔吹佢唔響啦！ 你梗唔響，響點會唔響啫？實響嘅。你知唔知啊？你隻耳啊，聽唔到啊嘛。 係啦，就咁啦。麻煩你啊，幫下燒啦。 點幫啊？ 你同我揸住個電話，我講嘢，你同我傳過去。哪吒講嘢，佢你傳我傳翻過來就得嘛。 咁啫嘛。咁我咪變咗二手傳聲筒。 麻煩啦，得唔得？ 冇唔得啦，唔得就要得啦。 系系， 咪俾你打到天光你 见到。系系系，麻烦晒，麻烦晒， 唔使麻烦。嗱，讲清楚先。 点啊？ 即系话，你嘅意思咧，即系话我帮你打电话， 系 系嘛？ 你 讲乜嘢就我讲乜嘢， 系 讲俾对方听。 对， 对方讲乜嘢咧，我就原原本本学翻俾你听。 系咯，冇乜假咯， 系咪咁啊？ 系咯， 冇错嘛。 诶， 好。電話號碼咧？ 83777754。 鴨果。 83777754。 漏口唔似漏口咁樣食七，唔似食七咁多個七嘅。 83777754。 哦，八三七七。 七七五四。 七七五四。 係咯，係咯。 唉，真係鑑生激激激激激激激唔死啊！真啊！八三七七七七五四，好啦，通啦，好。 系咪汽车公司啊？ 系咪汽车公司啊？系喎，问你话边个？ 我揾周日发啦。 我揾周日发啦。佢话佢系周日发喎，问你系边个？ 我系你老豆。 系你老豆。我話我係你阿爺喎， 温章， 温章，哎，唔，喂喂喂，冇收錢嚇，冇收錢，哎呀，我講聽嚇，千祈唔好誤會，我啊係你六樓嗰個老楊，對啦，哎呀，你知唔知啊？你個老豆喺地下走上嚟我度咧借嘅電話，你知㗎啦，你個老豆隻耳有啲撞聾㗎嘛，所以佢打極佢都聽唔到。唉，佢叫我做傳聲筒，即係佢講乜嘢我講乜嘢，你講乜嘢我講乜俾佢聽，就係咁樣嘅啫。唉，唔係揾笨傻咩？真係幾廿歲人攞啲咁嘅嘢講啊！唉，得，好好，你等等嚇，我再問問佢咩事。 阿教授啊，生咗個呆。 哦，喂，周日啊，恭喜你。 你个老婆生咗个仔啊，高兴啦嘛？系，好好好，稍等啊，改咗名未？ 等佢老豆起名。 喂，等你起名喎、啊，啊，起咗啦，哇，有思想准备噶喎，咩名啊？周氏发啊！唔简单啊，真系起个名起得咁住嘅。老豆叫周日发，同个仔个名叫周时发啊！哇，咁你两仔爷咪发晒？喂，俾啲我发下先得噶。好，我讲俾你听吓。嗯，等等，诶，改咗啦。 咩啊？ 叫周时发啊？ 周思反啊？ 咩走私犯啊？ 乜啦？ 咁难听啊！叫周时发， 周时发， 啊，即系周时都咁发啦。 唉，系可咯可咯，发咗啦，我哋都装翻个电话咯。 咁就死得人多啦。等我先发咗先装翻个电话。咁我啲电话咪有排嚟借？唉，周啊，有咩讲？ 冇咯。 喂，你个老豆冇啦，哎，唔系，哎呀，大家利是，哎，口快快，我问你老豆咩讲啊？佢冇咯，咁所以我话你个老豆冇咯，咁样，哎，对唔住，大家利是咩？真系啊，好，你做咩先？冇啦，冇，好，收线啦，拜拜，走吧。 喂， 恭喜你。 乜啦？ 咩仲使问嘅？嗯，哎。保鮮啊嘛， 係咯係咯， 啊高興啦，啊咁得閒到屋企咧，咁啊抱住個金菠蘿好似，哎咁玩下，咁你又唔使咁煩嘅啦， 啊要留我吃飯，唔吃咯，得咯， 走啦， 走啦， 唔送啦喎， 唔想送咯， 好， 係，夠鐘吃飯再上我來咯。 真係聾人好辯駁，我幾時去請佢食飯啫？走啦，唔使送啦，教叔食飯佢請我嚟咯，好似食硬咁樣佢真係，唉，你話死唔死啦？有電話又煩，冇電話又煩，咧依家有個電話啦，趕住上班無啦啦咁啊整，你話唔借嘛又唔係幾好，同屋共主街坊街裏樓上樓下左輪右你，係嘛？呢啲叫做互相幫助啊嘛，借嘛嗰啲碰啱嗰兩個咁，唉，冇辦法啦。 開門，開門， 邊位啊？ 阿楊先生嘛，就開咗門就知道我係乜水噶啦。 啊，嗰日邊個啊？原來係阿張太啊嘛。 乜仲識得叫佢做張太麼？我以為你裝咗個電話，連樓上樓下都沒有識得你呢。 裝個電話冇咁巴閉啊，點解會唔識人嘅啫？係你張太，揾佢咩事啊？ 又想借個電話打打你。 若開玩笑係嘛？乜你都使借電話嘅咩？ 我有肯借麼？ 唔係冇肯借，你屋企已經有電話啦。 係，我嗰個電話都係私人裝嘅。哦打上呢啲嘢，打咗只三幾毫子，打上要三兩蚊雞嘅呢。 咁縮骨嘅嘢都有。係咧，張太啊，我個電話又係私人裝 嘅。你冇有係？你係名演員，你個電話公家同你裝嘅。 哎呀，話點話啫？係公家同我裝，但係我都要交電話費噶嘛。 你冇知我電話出得故障打唔通。 我嘅電話又出故障打唔通啊！ 你嘅電話咩故障呢？ 漏電。啊！專門電啲女人嘅， 你冇寫我嘅電話專電白姨婆，佢嘅電話專電女人，沒有鞋，你冇得呃我，電話冇得漏電喎，我車大炮嚇嗰啲啊嬸阿婆嗰啲， 你依家正式鬼炮就乜都講出嚟啦， 你借冇借喎？ 如果我唔肯借咧， 你冇借我就坐定坐定坐定開飯我都冇有走， 哦，咁立鬥人都有嘅。哎，算了算了，怕你先怕塞車。来来来来来，打。 早点去接边个打？ 哎， 又冇人阻到你好多时间。 哎，咁啊最好啦，最好快啲吓、啊，已经过差唔多个钟。 喂，系冇人金花酒楼呢？我揾张大眼，个花名叫大眼鸡呢。 哦，而 而係打電話揾老公喎。 咩話？你做大眼雞？你哋你老你話，我哋早就知道你撈嗰班豬朋友又出嚟飲酒啦，你哋呢啲發瘟雞你話。你哋日日坐外低就風花雪月，丟低老娘坐屋企就捱隔夜菜。 我睇下講説話講翻斯文一啲好嘅。 傾工作你冇得呃我。你咁撈就狐狸精出嚟鬼鬼混混。大眼雞，我警告你，你有第三者咪就有第六者。 唉，好心地咧，人治良冇藥醫嘅。你睇佢個貓樣，咁啊佢有第六者喎，真 係。因為你冇理我，你冇理啊，大班人理我，行啊。冇喜歡我，大班人中意我。 有。 我話你聽，我隔離啊，家陣就企緊個人啊，搏命追緊我。 嚇！ 人家比你好得多， 啊、 人家的身材幾瀟灑，冇、哦、學到你，你走起路上嚟成只動起水魚嘅，隻眼大隻眼細，人家雙眼有電啊，文化又高，人家在中山大學隔年一間小學畢業嘅。又識寫金錢版，識講相聲，都揭裝個電話機架勢。 我啊， 大眼雞，我話你聽，你今晚超過十一點鐘冇翻嚟，我就馬上執包袱走人。 走人啊？ 嗯、 你走邊度啊？ 我搬嚟你屋企住咯。 你冇害我，話俾你聽啦。 你冇得驚得咁交關，我嚇大眼雞嘅啫。 最怕啦嚇你大眼雞，嚇唔到嚇到我啊！ 阿楊先生。你冇得自作多情，你對我嘅聲就飛飛，裝個電話好巴閉。 我冇講巴閉， 我屋企都有電話。 我知啊， 我電話號碼俾你好記，666-7906，即係666專俾人帶錄。 我真的起有錢，你咁賤格嘅人都有嘅啫，唔憤你，落去鬧下佢先得，冇，費事失斯文，打個電話批評啊你，誒有錢你等到666專俾人哋帶錄嘅啦，喂，張太啊，冇嘢。打電話嚟同你向你提下意見啫。唉、哎，你頭先屋企借電話啊，睇上嚟咧，你真係講説話俗到死，一表斯文，真係心靈很不美，外表鬼咁靚，裏頭似只爛沙你。你啲咁嘅所作所為啊，如果你唔改啊，真係神台貓屎神憎鬼厭嘅啫你啊！ 你好嘢。 乜點會咁快走上嚟嘅咧？ 咁快走上來，你冇關門，我咪入來咯。 喂，我雖然唔關門嘅喎，你唔能夠隨便入嚟嘅喎。 幾好嘢啊！ 咩啊？ 講笑話有板有眼，鴨曬雲腳，用電話鬧人都幾新鮮。 我冇鬧你，我只係你提意見嘅啫。 提意見？我講笑話俗到死。 你話係咪啊？ 心靈很不美。 你自己 個女同事個爛沙你。 嗯。 你好美，你都幾雷鋒，乜誰借電話都肯借你。 呀！我借電話俾人哋打有咩所謂啫？呢叫做互相幫助、互相關心。 互相幫助，今日有困難你就幫助我先咯。 你有咩困難啊？ 我哋今天接電話通知話，明天就來剪線咯。 剪線啊？ 話我冇有交電話費咩？ 咁你冇交幾耐啊？ 又冇係好耐啫，一年零三個月。 唉，一年零三年冇交幾多，直情係想賴貓。 冇發展咧，一日冇揩個油硬硬碎夾都嚟冇隻交噶咯。 你賤格嘅你真係，啊！咁你不斷唔使怕嘅。 冇得怕，我怕牙燒就冇怕，咪有沙。咁玩炸彈就冇得怕，批評冇得怕，罰款冇得怕，剪線冇得怕。你拆咗個電話，我冇得使怕。 對，你呢種人啊，樣樣都唔怕嘅。 我反正住喺你樓下。 做咩啊？ 從明天開始，日日來你屋企。 做乜嘢？ 借電話。 嚇、啊！